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最低气温呢只有四度，明天早上的气温是比较低的，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依然是天晴气爽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也很好，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以及居室通风。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四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早晚天气凉了，大家外出记得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景山什刹海周边。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景山后街由东向西，景山东街的由南向北，五四大街由西向东，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东段的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每逢重阳节，正是一年菊花盛开之时，自古有赏菊喝菊花酒的习俗。不过菊花用对了能养生，用错了却会伤身。喝菊花茶有哪些学问？您的体质适合哪种菊花？怎么搭配更养生？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健康加油站特别策划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给您说说重阳化养生，菊花的妙用。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你好金药师。 哦，大家好，我是金瑞，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特别策划的中医养生暖重阳的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三期。在这个第一期里边啊，当时我们就说了一首古诗哈，这里边也谈到了什么饮菊花酒啊，就着这个菊花我们就说了很多，当时小编第一时间制止我，不要再说了，你要把第周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全都泄露出去了。好嘞，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菊花养生，菊花的各种妙用。当然了，这个菊花啊范围可就太广了啊，像平时我们能够喝到的，或者到一些饭馆里边能够吃到的。那刚才我也问了这个金瑞药师，他说这里边有一些长得很相像，但是此菊非彼菊，您要是吃错了 没准就会吃出问题来哈。所以这个菊花虽小，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真的可以食用的，真的具有药用价值的，用对了才成。那今天我们的重阳话养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菊花的妙用。今天是九九重阳节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愿收音机前以及网络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祝愿各位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下去阳光钻进 中医养生暖重阳系列节目，我们开设了一个互动环节，那就是听古诗话养生。每天呢会选一首跟重阳节有关的诗词，这其中啊会涉及一道养生的互动问题。那么参与我们节目答对题的听众呢，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或者呀是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手机呢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这两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古诗长知识。 重阳席上赋白菊，白居易。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白居易的这首《重阳席上赋白菊》，前两句写诗人看到满园金黄色的菊花丛中有一朵雪白的菊花，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一朵白菊更加引人注目。后两句把那朵雪白的菊花比作是参加歌舞席的老人，但他和少年一起载歌载舞，并不显得孤寂苍老，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问题来了，一杯菊花茶能够清热解毒明目，养生效果非常的多，但是购买菊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胎菊、贡菊、杭白菊等等。那么请问贡菊是因为作为贡品献给皇上所以才叫贡菊的吗？ 哎，问题来了，一杯菊花茶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哈，那么这个养生效果那么多，平时我们都会怎么来挑选呢？什么胎菊啊、杭白菊啊、贡菊啊。那么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就是贡菊，哎，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年作为贡品献给皇帝所以才被叫做贡菊的吗？好，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小礼物，抓紧时间来参与吧。另外关于中医药用药方面的问题呢，你也可以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我们的小金药师一起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九九重阳，今又重阳，随着重阳日的到来，全市900多项重阳节主题活动火热开展，北京孝星榜样评选为孝亲点赞，香山公园举办情满香山吟诗雅颂香山重阳吟诵雅集活动，那么邀请北京榜样、北京市劳模、文明引导员等社会劳动者代表，与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播音员、歌唱家等共同朗诵诗词，演奏民乐，品茗吟诗，倡导敬老爱老助老的文明风尚。此外，玉渊潭公园举办了孝满京城德润人心菊美茶香化重阳主题游园活动，赏菊、科普、观展、送福、品茶以及湿地生态游等内容吸引众多老年游客的参与。 重阳节来临，消费者协会呢为此也是发布了消费警示，特别提醒老年消费者正确认识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具有调节机体的功能，但它不是药品，不能够治疗疾病。老年消费者应该注意防范价格越贵越好、功能越多越好、保健食品能保人长寿等误区，尽量是在医生指导下购买保健品，而且不能过量食用。此外，一些不良商家以所谓的专家讲座、专家义诊、科技产品、患者现身说法、免费体验、庆典让利等方式，有的甚至打着虚构的国家机构、国际机构的名义来进行推销，往往销售一些劣质药品以及虚夸功效的保健食品，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千万不要上当。曾几何时，儿童白血病让人谈虎色变，不过目前我国儿童白血病治疗同质化水平大幅提升，80%以上儿童白血病可以治愈了。那么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指导地方建立完善儿童白血病诊疗管理网络，将白血病患儿全都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程跟踪指导。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情况，在经历了一波这个污染侵袭之后，京城空气质量回到了优良状态。从今天起一直到周六啊，全市整体空气质量都处于良好水平，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到了周日以及下周一，又会有一次污染过程将向京津冀地区袭来。21号、22号污染程度最为严重，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重阳席上赋白菊，白居易。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白居易的这首《重阳席上赋白菊》，前两句写诗人看到满园金黄色的菊花丛中有一朵雪白的菊花，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那一朵白菊更加引人注目。后两句把那朵雪白的菊花比作是参加歌舞席的老人，但他和少年一起载歌载舞，并不显得孤寂苍老，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问题来了，一杯菊花茶能够清热解毒明目，养生效果非常的多，但是购买菊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胎菊、贡菊、杭白菊等等。那么请问，贡菊是因为作为贡品献给皇上所以才叫贡菊的吗？ 好的，上面段的问题就是，贡菊是因为作为贡品献给皇帝所以才被叫做贡菊的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今天是重阳了，那么重阳节呢也是这个菊花盛开的时候哈。据说重阳节赏菊的风俗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而且呢这菊花还被称为长寿之花，所以重阳赏菊啊又有这个祈求长生啊、祈求延寿的意义。但似乎大家对于菊花的认识更多的还是我们在这个喝茶的时候哈，来泡一壶菊花吧啊，认为它是有清火功效的。那在这里我们请小金药师先来跟我们说说，就是自古啊您所能够听到的包括古书里边记载的菊花都有哪些种功效呢？ 现在就是咱们大家经常去泡水喝的菊花，或者说咱们去医院中医科老师给咱们开的这个菊花， 嗯， 最主要的功效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疏散风热， 嗯 啊，大概就是治疗这个一些这个风热感冒啊，啊对，是治疗感冒的时候会去用。第二个作用就是平肝明目， 嗯， 咱们经常泡菊花茶是希望能够对自己眼睛好， 再放点枸杞， 哎对。就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第三个功效就是清热解毒，就是您刚才说的它具有一些这个泻火的作用、 哦、 大概就是这三方面的功效。 这是自古我们通常都是这么来用菊花的。 是的，因为、这 个、一个是感冒的时候我 我们可以用它。它是有消炎的作用吗？ 不是，它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有疏风的作用。 哦，如果是风邪入体的那种感冒。 对，比如今天我这个 着凉了， 然后被风吹了， 嗯， 回来头疼了。哎，疏风大概有这样的作用。 我还真没在这个时候专门喝过菊花茶，下次可以试一下哈。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清肝明目。 对， 这个大家日常用的比较多一点。 对， 就是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是想爱护一下眼睛吧，或者是最近觉得眼睛偏干呀，然后有点酸胀啊这种感觉的时候，来泡点菊花，再扔俩枸杞。 对， 啊， 对，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就是那种去火型的。 对，清热解毒。清热的作用。这个就是这个作用，实际上菊花它是在这个《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的这样的一个中药， 好早了。 对，它是现存最早的一个本草，所以它的药用历史或者说应用历史是非常长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做一些这个疏风啊、明目啊，对，包括这样的一些作用都有。 当时神农尝百草的时候，估计看到这个小花可能也挺好看的哈，闻闻味儿，觉得好像也能接受， 对， 尝两下， 有可能。 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他尝过的那么多种百草当中，相对来说，就是是不是这个味儿还算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对，为什么菊花就是，为什么很多花类的这个中药，大家都愿意去做一些花茶？实际上跟它本身的这种清香气啊。它并不是特别的苦啊，特别的涩，对，是有关系的， 就是接受度比较好。 对， 昨天我们的节目里当时还说了呢，说对于眼睛干涩的人哈，可以泡一些那个花，然后同时来熏蒸一下眼睛。当时就提到好几种，有什么菊花、金银花、玫瑰花，就是说可以把这种东西泡在一起。 对， 像在这里边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花，其实它发挥着不一样的这种药用的作用？ 对，是的，它们的作用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对，其实这个自古啊，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赏菊传说哈。我这搜集了一个，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善良的农夫，他叫阿牛。阿牛的母亲呢，因为这个子幼的时候丧夫，生活很艰辛，常常就哭，结果呀把眼睛给哭坏了。有一天夜里啊，阿牛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姑娘呢来帮他种菜，并且告诉他说，这个沿着运河往西走十里地有一个天花荡，就像这个芦苇荡一样哈，说那里边长着一种白色菊花，它能够治眼睛。这花呢，九月初九重阳节的时候才开放，你等到那个时候拿这花煎了汤给你的母亲吃，就能够治好她的眼疾了。话说这阿牛也是个孝子，重阳节那天带好干粮，就去这个叫天花荡寻找这个白菊花。这株白菊花呢，据说长得很特别，一个梗上九个分支，那么眼前呢只开了一朵花，其余的八朵呢是属于含苞待放的。阿牛就把这株白菊花连根带土给挖回来了，移到自家的屋子旁边，精心的护理它。那么没多长时间呀，八枚花骨朵也陆续绽开了，于是他每天就采下一朵白菊，煎了汤给母亲服用。等吃完了这九朵菊花之后哈，阿牛母亲的眼睛复明了。要不然说这个故事或者说传说总是有特别多美好的寓意哈。尤其我们喜欢听到那种大团圆结局的，这就属于一个像刚才说到这个白菊花，它应该发挥的就是我们刚才提的第二种作用吧。 对，就是平肝明目的作用。 平肝明目的作用哈。但是的的确确哭也好，或者现在我们电子产品看多了也好，都会伤眼睛。那在当下这会儿，您的确是可以买点白菊。像他提到的这个白菊，咱们的药学名应该叫什么呀？ 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药典里面用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药用的菊花，是一种就是菊科植物菊的这个干燥花。 哦， 但是呢，因为在不同的地方种，所以不同产地的菊花它还有其他的名字，就比如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胎菊啊，贡菊啊，杭菊啊，这个槐菊、雏菊， 其实它是一种菊，只是因为种在了不同的地方，所以名字不一样，是吗？ 对，是的，是它们的产地，包括它有的产地会有一些自己的加工方法，它们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名字。从形态上看，它们有些许差别， 但是实际上在植物学上定种的时候，它们是一样的， 一颗种的。 对， 哦，我也是觉得，就是好像它们长得呢是略微可能有点差距的，有一些地方我喝的那个呢，它相对来说像说胎菊哈，就有点没有那么全开放。 对， 它有点 就是 像大花苞 小一些。 对，然后呢等到杭白菊的话，它就应该是花瓣都已经是展开的那种，像小太阳似的。 对，是的。 哦，好嘞，那现在呢九九重阳节嘛，不仅可以赏菊，是它菊花盛开的一个时节，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果子哈，应季食物，那这个时候喝菊花茶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比较应景比较对呢？ 是的，是的。为什么这个重阳节我们跟菊花有这么多的联系？ 嗯， 实际上就是因为菊花本身它这个开花的季节，自然的花期就是九月十月， 对，阴历九月，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阴历，所以就是刚好是跟重阳节有这么一个契合度， 嗯， 所以呢，它就更多的跟重阳节有这样的关联。所以现在我们在很多古书上记载的这个，比如你要做菊花酒，或者是想把菊花做成粥来、嗯、来养生也好，来做一些治疗性的这个工作也好，这个古书上都会记载九月九日去摘菊花。 哦。嗯，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时节，一花开得多花开得好，另外如果想要在这个时候就是用这些花来做一些食物也好，药用价值也好，那么采摘也是在这个档口上， 对，就是在这个对这个时候采摘、嗯、 好嘞，那所以我们可以一边赏着菊花，另外一边呢采摘着菊花，再喝着菊花茶，再吟着这个菊花诗，是不是把这几个全都挺有那个古人的雅兴哈， 是 就是当今就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了。 嗯， 好，说到这些菊花呢，种类其实我们看起来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变化，虽然刚才金药师也说了他们的那个原本的那个种或者是那个科应该就是一类哈， 对， 但是我们看到的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有那种大朵就是花瓣细长的，也有那种小头的，包括我们也知道有种植的，在野外也能够采到野生的哈，都是菊花。你像它的那种功效什么的是一样的吗？ 现在一般的认识是这样，就是这些不同形态的菊花，它们的功效强度肯定是有不同的。 嗯， 那么之前呢，以前的认识一般认为，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菊花的作用有平肝的一部分，有清热的一部分，以前的认识是说这个黄色的菊花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清热解毒，像白色的菊花它可能更加侧重于这个平肝明目， 哦， 会有这样的认识。对，但实际上现在从这个无论是我们药典还是临床上使用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我刚才说的不管是这个杭菊还是雏菊还是薄菊、 嗯、 还是这个槐菊贡菊，都是按照菊花来用的， 就是我们给它是不分那么多种类，黄色的还是白色的， 对， 按照它的那个药性是一致的这种来选用的。 对，我们用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样的这样的 产品来使用的， 对，来使用的，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会有一些些许的差别， 但是差别应该是不太大吧， 但是差别是不大的。 哦、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大家最怕的就是说哎呀我想要它发挥的是哪种作用，但是我买错了，现在看来在菊花上不太存在这个可能、 对，这个其实大家不用这么的去计较这个问题。 嗯， 就比如咱们在医院拿药也是，可能因为这五个品种都是药典规定的正确品种， 嗯， 所以您可能这次拿的药这个 是贡菊、 对，这一批是贡菊， 下一批杭白菊， 对，它可能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啊。 嗯，这个其实是在药用上它都是一样的。 好嘞，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强调一下哈，大家伙就不要过于的去这个担心了，甭管是想去肝火呀，什么平肝明目啊，还是希望它能够清热解毒哈，达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作用，那么您买到的甭管是药店里面的还是说在超市里面买到的， 超市也可以买到， 不管叫胎菊还是叫贡菊还是叫杭白菊，其实这些它都能够发挥您想要的那几种功效， 对， 嗯， 只是它们之间有些许差别， 有些许差别、嗯、但是影响的不大， 影响不大，而且因为这个影响不大的另一个意思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菊花其实是药食同源的，或者叫药食两用的， 嗯， 这样的一个中药，那么这种中药它的这个药性的作用可能就会偏弱一点， 哦， 就不是特别的强， 对，因为现在我们说能够查得到的列入药食同源那个目录里面的东西哈，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安全性肯定是最有保障的。 对，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然后药性可能是略微弱一点。 对，安全性弱，安全性好的同时呢，可能它自己的偏性和药性就会弱一点。 弱一点哈，嗯，好，我记得以前那个专家来，当时是说泡药酒的那个事儿的时候，然后我说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朋友，您给我推荐我可以就是泡药酒的那些东西，因为很多人泡药酒或者我们在一些网络上查到的里面有一些东西挺有毒的， 对， 就是怕有这种中毒的危险。他说你是我的朋友，那么我推荐你用到的那些药材一定是进入到药食同源目录里的。哦，我当时就一下子明白了，所以本着这个安全性的原则，也许药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呢可以发挥一定的药用价值，同时又足够的安全，也可以当食物来认它。 是的， 嗯，哎，问题来了，这个马路边上有很多那种野菊花哈，包括我们老家那边到了这个季节那种小雏菊啊什么的，我可以摘下来然后晾干了泡茶吗？ 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您说的野菊花， 嗯， 野菊花和菊花它不是一个种 啊，和咱们刚才说的胎菊、供菊、杭白菊不算一种啊。 对，那是菊科植物菊的花，野菊花是菊科植物野菊的花，它俩不是一个种。 哦。 所以这个其实在中药里面是既有菊花，就比如供菊， 嗯， 医院可以买到，然后也有野菊花。那么野菊花你可以去看，都是很小的那样的。 嗯。 所以它和菊花不是一个种，它们的作用也是有区别的。 嗯。 而且区别比较大。 好的。 嗯。 再次强调，刚才我们说的胎菊、供菊、杭白菊，它都属于菊种，属于一类的。 对。 但是野菊花前面多了一个字，它是属于另外一个种类的。 对。 而且药用的这个什么也是不一样的。 对，它的功效会更加的偏清热解毒一点。 哦。 它的这个味道会苦， 也 就不像菊花。这个 更容易接受的那种味道， 会甜一点。 嗯，好的，时间关系，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和大家继续重阳话养生，说说菊花的妙用。那么各位呢也可以随时发来您的问题，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我们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国光啊，西最南，会选手西百峰，参与568场地，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和您重阳化养生，我们聊聊菊花的妙用。大家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可以发送您的问题，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刚刚呢说了我们上半段的这道问题，就是贡菊是因为作为贡品献给皇帝所以才被叫为贡菊的吗？那接下来我们请金瑞药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这个是的， 是的， 是，对，是因为当时是作为贡品进献的，所以叫做贡菊。 哦，那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东西，比如说作为贡品献给皇帝，然后皇帝都说这个叫贡菊，那个叫什么什么贡果、 对，那个叫贡果 贡茶都是这么来的呀。 对， 好嘞，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李梅是最快发送来了正确答案，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上来，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节目组为您送上精美实用健康小礼物一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出下半段的互动问题了，我们来看看下半段的互动问题，说的是我们现在去选购这个菊花的时候呀，会发现它们有通常是白色的和这个黄色的，那么买菊花我们是选白色的好还是选黄色的好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买菊花我们选白色的好还是选黄色的好，这个是自己要吃的哈，这类菊花到底是选什么颜色的比较好呢？白色的还是黄色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可以发送您的答案。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么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友和网友发来的问题哈。哦，李梅还发来一个问题，她说她有一瓶菊花，忙着就忘了用了，已经过了保质期，她想问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再用它吗？也舍不得扔哈。过了保质期的菊花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使用方法？我存在着同样的困扰呀，金药师。 这个就是 我们先来说说，就是比如说过了保质期的、还能喝吗？ 我们建议过了保质期的就不要再喝了，不要再内服了，不要再使用了。对，如果一定要使用的话，这个可以煮成水去外用。 外用，熏蒸一下眼睛。 对， 这是可以的。 对， 它还有什么作用？啊，泡泡脚行吗？泡脚泡澡。 泡脚泡澡，其实用菊花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这个如果是招风受凉的人用这种水去洗头可能会有好处。 因为咱们说到菊花作用药用的第一种的时候，它就是能驱风寒。 对，能疏风。 能疏风。 对， 所以如果是已经过了保质期的菊花哈，咱们就别舍不得了，因为它不能够内服了。 对， 但是外用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拿它来熏蒸一下我们的眼睛。昨天那期节目就说到了，秋季特别干燥，对于有干眼症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眼睛就会很不舒服哈。您菊花啊、金银花啊、玫瑰花啊，如果您家的这些不管过没过期哈，都是可以用它来熏蒸的。然后呢，您这杯子手可以在上面拢着点它的那个气儿，但是千万记得别烫着自己，适度的。昨天说的是熏蒸5到10分钟，随着温度凉了，您可以逐渐的靠近这个杯口，两只眼睛换着来，然后呢可以喝的这一类咱们把它喝掉，续上水可以继续熏蒸。对于已经不能够喝的，您这个水凉了之后倒出去，咱可以再续上水，还可以再继续熏蒸，是不是？ 对 啊，其实咱们就接着再来说一说这个能够喝的那种菊花哈。刚才也说了，它属于药食同源的，当做食物的，我们认为它已经足够的安全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可以天天喝吗？ 这个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尽管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偏性。所以如果真的天天喝的话，长期来看的话肯定还是会造成一些问题的。 比如您这个本身就是一些热性体质的话，您可能喝一段时间还会比较舒服。 嗯， 但是如果您本身就是这个寒性体质，或者说您的这个存在脾胃虚寒的一些病症的话，您要是这个用菊花泡水天天喝的话，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哦，所以呢，它可以我们说那个去热去燥，但是如果您本身体内就偏寒，而且脾胃比较虚弱的这一类人的话，是不建议天天喝的。 对，不建议天天喝。 那一般就算是可以喝的，咱们是不是连着喝几天就可以停一停？ 连着喝几天或者连着喝一周，这都不是问题。 哦，但是对于脾胃比较弱的这类朋友的话，有没有什么化解的方法？比如说我整点枸杞子能好点吗？ 这个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嗯， 因为如果脾胃弱或者说本身存在脾虚的话，你每天喝水，等于说就用这种中药 来代替白开水了。 白开水的话， 嗯， 实际上是增加了脾胃需要去帮助你来运化的这一部分。 哦， 对，它的这个作用，所以实际上还是加重负担的一个感觉。 嗯嗯，好吧，看来就是虽好，菊花虽好，有那么多种功效，可是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对 啊，最好还是要了解了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必定从中医角度来说，体质还分那么多种呢，哈。 对， 嗯，一定得是适合的人，咱们才可以喝。 是的。 嗯， 是的。 然后一般如果我们想泡一杯菊花茶的话，放几朵菊花合适？能泡几泡啊？ 这个一般我看放的都是3到5朵。 嗯。 就是放一朵可能大的是不是也行啊，少这个小的 小的 少了点儿。 哦， 啊，然后放的多了呢，可能看起来整个如果倒开水的话，整个杯口都被菊花充满了，肯定也对，也不是特别的赏心悦目，所以 对， 放几朵就可以了。 而且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哈，就是一般就是花类的那种东西，甭管是玫瑰花还是菊花，我通常不会用沸腾的那些水去冲泡它，我一般是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一点，然后盖上个盖儿，慢慢闷一会儿。我不知道我这种方法可不可行，我总觉得好像温度太高了。有一些茶呢是必须高温来冲泡， 嗯， 可是对于这种花，我觉得好像把它给烫坏了似的。 其实没关系的。 哦，没关系，沸水是可以的。 沸水也是可以的。 好的，嗯，那像这个花，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喝菊花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泡了很长时间的菊花，有的时候原本它是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时候就发绿了，就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挺害怕的，就觉得啊，这难道是有什么毒性在这里面？ 对， 就觉得怪怪的。 这个，对，这个是我看网上也有很多网友在说这个问题， 哦， 有的人说是因为熏过硫，所以这个菊花泡到水里以后就变成绿色的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哦， 就是因为有菊花是有很多种的嘛，刚才我们说， 哦， 那些不同的菊花，看现在的这个文献报道来看，这个贡菊就是很容易在泡水以后就会发一种淡绿色。那么这种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这个虽然它是花，虽然看起来是黄的和白的， 嗯， 但其实它其中仍然含有一些这个叶绿素啊等等这样的成分，在浸泡的时候它会出来释放出来。 哦， 对。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主要，就是说它本身菊花里面会有一些物质，在浸泡了以后呢，就会发生一些氧化还原这样的反应，就类似于我们的苹果削了皮以后放在那儿 黑了 啊。对， 氧化了，其实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反应，只不过它的反应的表现 是 变 成颜色有点发绿了哈， 有点发绿。但是呢，我们 会有害吗？ 我们建议是这样的，就是淡绿色的， 嗯，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绿色特别深，或者 可疑了这种， 对，就是看起来比较深或者比较暗或者比较浓， 嗯，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要么是您菊花放多了，要么可能是时间有点长了。 哦，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换一杯了。 好的，嗯，所以说就是一方面，我们泡菊花的时候呢，可能放个3到5朵，像盖碗的那种小茶杯的什么的哈，也就足够了。可以拿这个盖给它盖着点，要不然它全飘在上面，不容易浸泡成。还有呢，就是浸泡的这个时长可以不用太久，要不然吸出它那个绿色哈，甭管是氧化还原还是里面的某种什么叶绿素成分啊，显露出来了哈。啊，通常这样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这杯可以换掉了，可以换下一杯了， 嗯， 说明泡的时间太久了。 是的， 嗯，网友问，2岁的小朋友可不可以喝菊花茶？ 这个两岁的小朋友使用菊花或者是内服菊花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就是我们 来对着话筒， 我们就是。不太清楚，就是为什么要给两岁的小孩泡菊花茶？ 就觉得可能家里面人一起在喝嘛，那小朋友也喝点吧。 啊，那他喝一点是没关系的。 哦， 嗯，但是没有必要刻意去给他泡菊花茶。 哦，哎，就是咱不说他能清热解毒嘛？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有很多老人就说：“哎呦，这孩子好像火大，就是小孩火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带着点眼屎啊什么的，这种分泌物比较多，就说给他去去火吧，没准就拿这个就给他来点菊花茶，这可不可以呢？” 这个。不要长期吃的话是可以的，嗯，但是实际上小孩上火很有可能是因为穿多了，或者是吃肉吃多了， 哦、 啊，会有这样的一些他脾虚嘛，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嗯、有食积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 最好把这些因素排除掉了， 对， 嗯，而且最好也不要随便的来用哈， 对， 因为很多小孩现在这个脾胃比较虚弱， 对，小孩的脾胃是虚弱的， 所以 长期用 是 不 合适 的 哈，嗯，好嘞，说到这个清热去火。我们还经常有一种药材，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金银花。这个金银花和菊花，它们俩就比如说放一起泡，可以吧？ 对，是可以的，因为金银花本身也具有这个疏风和清热解毒的作用。 那它俩的效果好像很一致啊？ 对，很一致，所以放在一起是加强这个作用。 哦，明白了。那其实分开喝，它们俩都具有这样的疏风去火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但是放到一起。这个作用就加倍了，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脾胃比较虚一点的这类人， 对， 更不适合了， 更不适合这样去吃。嗯， 好的，千万不要给自己下这么狠的这种小药哈。天天快乐想问问，菊花能不能和绿茶一起泡着喝？会不会越喝越寒？比如菊花配绿茶，这个也挺常见的，我觉得。 我们建议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看，单纯的花茶。还是以花为主，您说您就是放一些茶叶，放些许个别、嗯、几个 几粒，对， 几粒那样的话是可以的， 嗯， 就不要说是两个都放的特别多， 嗯， 或者是本来在喝茶里面再加几朵，再加一些菊花，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已经不是菊花茶了， 哦，嗯，这相当于有的人呢是拿那个菊花当了一个比如说花的点缀啊， 对， 可能 是 有这样的想法， 对，其实更多的是在喝绿茶， 好的， 不是喝花茶， 好嘞，如果我们是想要发挥这个菊花作用的话呢，那就是3到5粒菊花哈单泡其实就是可以的， 可以， 对， 嗯， 或者是跟茶叶在一起的时候呢，您的这个茶也要少一点， 对， 其实我们喝任何一种茶现在秉着的原则尽量不喝浓茶，不要喝太浓的， 对，而且这个菊花和茶放在一起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菊花一般喝的时候比如在饭店都会加冰糖， 嗯， 因为菊花本来是甘味儿的，甘味儿就是 它会，就是有点甜， 哎，有点发甜，但是茶一般不会发甜， 嗯， 所以这两个等于是其实菊花它有一部分作用，比如说它能疏风啊，比如说它这个平肝啊，这一部分作用，嗯，可能和它的甘味儿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这样，哦，会有一个感觉不太相配的感觉，嗯，所以我们建议其实呢，没有必要非要放在一起喝。 对，就是没有必要非得混到一块儿。 对， 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图省事儿，就是觉得啊，我把好几种东西放到一起，每一种东西你到了我的身体里来发挥不同的作用去吧。但是其实有可能会让它的效果打折扣，或者是影响到了它的实有效果。 对，或者最简单的就是口感。 哦，对，嗯，口感也会变差哈，嗯，因为那边茶可能。回甘，对，会发涩呀，发一点苦啊。 对, 对, 对。 但其实我们说想要达到那个清肝明目的效果，要的是菊花里面那个甘味儿，那个甜味儿。 甘味儿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哦，这位朋友他想问问说，药师菊花和什么搭配一起喝比较好？那咱就尽量别搭配了吧。枸杞子。 枸杞可以。 枸杞可以。 因为对，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中成药杞菊地黄丸。就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和菊花， 哦， 其实就是增强它的平肝明目， 的这样效果， 对，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是可以的。然后呢，其实还是刚才说的，最常用的就是放一些糖， 冰糖呀， 啊，冰糖。 很多人就怕糖甜味儿就是影响了药效，这个不会是吗？ 不会的，因为本来就有很多药就是甘味儿的，辛甘酸苦咸，甘味儿就是一个药性。 甘草特别甜，我觉得。 啊，对，还有更甜的， 还有更甜的药呢。 对， 哦， 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是对于甘味的药材里边配的冰糖，我们说是增了它的药效吗？ 其实从药效的角度可能改善的不多，但是呢口感会改善比较多， 就是大家更喜欢。 对，因为菊花毕竟还有一丝丝的一些苦涩的这样的味道。 可以调配一下哈。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喝菊花的时候，如果您嫌它太没滋味哈，不是糖尿病患者，可以放两粒小冰糖。 是的， 当然了，就是我们说这个三减三戒嘛，其中一个就是减糖啊，所以也是尽量的少放一点点，有点滋味就可以了。 是的， 嗯，在互动平台上，哟，白开水提问：家里边养的菊花摘下来能泡水喝吗？ 这个其实跟刚才路边的那 野菊花哈， 是对，是一样的，就是不建议的。为什么？因为家里养的菊花一般都不是用来药用的，而是用来观赏的。那么观赏的菊花跟药用的菊花其实不是一样的，嗯，是不一样的。当然药用的菊花你去看它的话也很好看， 药用菊花咱可以观赏没问题，但是家里养的观赏菊花未必可以吃。 对，很多观赏菊花是不可以药用和食用的。 我看有的菊花什么紫色的、红色的、各种颜色的。 对， 那如果我们家养的那个就是白色和黄色这两种可不可以？ 我们其实也是不建议， 也不建议哈。 对，就放在那儿看吧。 就是哎，里面是会有毒性吗？我想问问。 这个倒不一定，只是说因为观赏花卉大家都是一般从花卉市场买嘛。 嗯。 那么这个花卉它有没有经过一些改良啊，或者嫁接啊，或者变种啊，我们是不知道的。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差不多的。 嗯， 对。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凑合着吃哈。 对，不要这样去用。 家里面养的，甭管是养了多长时间的，有可能说啊，从可小一个小苗的时候就在我们家养，一直养了这么多年，觉得家里面的环境可能更干净什么的，但是它不属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药材菊花或者是食物菊花。 对，因为如果是药用或者食用的话，它是有一个这个对于农残啊， 嗯， 对于各种这种重金属也好啊，或者是不是硫熏啊，它都有标准的。 嗯， 它在出厂之前，它在贴这个合格证之前，都会有一个监管的。但是花卉可能就没有这些了。 对，起码我们说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什么最重要？安全最重要。 对，是 别自己给自己下用药哈。来回应一下下半段我们的那段互动问答题：买菊花的时候，买白色的好还是黄色的好呢？吃的菊花， 吃的菊花，这个其实。最开始在节目我也说过了，就是从现在这个理论上看，我们在用菊花的时候，只要都是药用的品种， 嗯， 不管是雏菊还是薄菊还是杭菊还是胎菊还是贡菊，无论是白色还是黄色，实际上它们的作用我们都是按照同一个品种来用的。 嗯， 当然了，这个以前的说法有一种说是黄色的清热作用会强一点，白色的平肝作用会强一点。 嗯 啊， 所以说那您建议一下吧，如果我们就是在家里边自己选用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用、 哦、 只要是药用或者食用的都可以。 所以说买白色的是侧重于它的清肝明目。 对，您可以这样去选，就是 买黄色的清热解毒。 对，但实际上白的也具有清热解毒作用。 好嘞、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常春藤，恭喜您获奖了。那么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最后我们再来快问快答，好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小红马问了，这个过夜的菊花还能够喝吗？他用菊花熏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每次几分钟，一天几次？是睁着还是闭着？昨天我问过眼科的大夫哈，当时大夫说的是熏蒸那种方法是睁着的，然后呢，但是您眨眼是没有问题的，每次5到10分钟，一天呢就随您喝着这个茶几次就可以来熏蒸几次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过夜菊花还能不能用这个问题？ 过夜菊花最好是不要用。 哦， 就相当于刚才说的 过期菊花就也不要用了， 泡水太长时间的它本身会发生一些变化。 好的，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稍后呢还有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的问题，节目当中来不及回应哈，下了节目我们请金瑞药师帮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金瑞药师的做客，谢谢您。 好，不客气。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一下，健康加油站为老年朋友送健康表效息